爱的故乡和亲人们，我永远不会遗忘。我独自走遍天涯海角，故乡田园情人最使我心向往，茫茫人世悲惨凄凉，到处去流浪。啊，黑夜远远离开故乡，才能